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网拍车的案例。43万拍了宝马二手车，竟然是涉水车，法院判赔33万。近年来，网络拍卖逐渐成为了机动车拍卖的主要途径，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缔约机会的同时，网络交易也给传统的机动车拍卖管理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近三年来，北京朝阳法院受理拍卖合同纠纷是105件，那其中涉及机动车网络拍卖案件就达28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在相关案件当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结合真实的案例举案说法。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反有组织犯罪法拟明确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从重追责。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岳仲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为防止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反有组织犯罪法如何落实各方责任，岳仲明表示，草案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村委会、居委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职责都做了规定，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防止未成年人遭受有组织犯罪侵害做了专门规定，同时加强惩治。草案规定，发展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或者实施有组织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当心元宇宙游戏云挖矿 APP 成为诈骗陷阱。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近期元宇宙、区块链、 NFT、 云挖矿等等高科技概念受到追捧，一些打着以上高科技名义的骗钱的 APP 出现了。这些 APP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第一是都用了元宇宙、区块链等进行包装，操作也很简单，就是购买工具，点击按键，将游戏放置一段时间，就可以获得所谓的收益了。特点二是涉及到了非法发行、炒作、兑换虚拟货币赚钱。特点三是鼓吹投入越大暴富越快，说3天就能回本，每日躺赚7万。浙江的张女士就玩过一款所谓的区块链游戏，说投资5000块钱，6天有12%的收益，结果玩4个月后就无法登录，最终血本无归。专家表示，目前所谓的区块链游戏只是打着区块链技术的幌子进行营销，甚至诈骗。伪造房主信息，链家一员工骗取购房人的1400多万元。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北京链家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员工王某伪造房主的聊天信息，诱使购房者将1430万元的房款打入他掌控的账户，最终王某涉嫌诈骗罪被北京二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据报道，该公司至少还有2名员工犯下了类似的案件，其中一人还曾经担任过店长，骗取金额更是高达了3600多万元，最终涉嫌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获无期徒刑。另外一个犯案者是孙某，是95后，他虚构房主急需用钱的事实，前后分5次骗取购房人总计65万多元，最终获刑了8年。 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指定性别人工受孕这样的服务协议有效吗？来自人民法院报的报道，女子何某和丈夫有个女儿，他们想通过人工受孕再生个儿子。2019年，何某通过朋友林某就联系到了可提供胚胎移植服务的公司，双方签了协议。同年8月，公司经理唐经理告诉何某说，部分胚胎异常，可供移植的胚胎均不是何某想要的。到了2020年6月份，何某回复说，都是女孩的就不要了。何某想，他先后花了10几万元，却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于是他将朋友林某、胚胎移植公司和公司唐经理就诉至了厦门湖里区法院，要求退还35000元的服务费，并赔偿9万多元的损失。法院审理认为，该服务协议违反了人类自然生殖规则，人为的遗弃损毁已经形成的人类胚胎，违反了社会善良风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服务协议无效。判决公司将35000元返还，9万多的损失各自承担50%，唐经理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经过厦门中院调解，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由公司向何某支付7万元。网购平台的商家们借发毒誓来卖货，律师称涉嫌违法。来自北京青年报近日的报道，平台上不少店家为了卖货发毒誓，也是花样百出，说产品无效则拿命担保，直接上吊，断子绝孙，不中奖来砍我，赔你2亿等等等等。其中有些商家为了规避风险还使用了错别字。那这类发毒誓的广告大多集中在医疗领域。对此律师表示，发毒誓广告本身是一种承诺性的广告内容，是引诱消费者的一个销售模式，合法与否关键要看具体内容是否涉嫌虚假宣传，是否属于广告法禁止的情形。如果商家无中生有或者是扩大宣传效果发毒誓广告，则涉嫌虚假广告，比如说使用了1000%能治好这样的内容，属于对功效的断言，这是违法的。即使使用了错别字规避风险，但如果能够通过广告内容推算广告整体具备说保证病情治愈的内容，同样也是违法的。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网拍车的一些案例。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网络拍卖逐渐成为了机动车拍卖的主要途径。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缔约机会的同时，网络交易也给传统机动车拍卖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经过调研，北京朝阳法院近3年来受理的拍卖合同纠纷105件，那其中涉及到了机动车网络拍卖案件就达到了28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在相关案件当中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那下面我们会请办案法官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高世华法官。你好，高法官。 你好，主持人。 有这样一个案件哈，咱们院也披露了，就是40多万拍了一辆宝马，却发现是涉水车，竞买人就起诉了。请高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呢是这样子，是竞买人张先生在网络平台竞买到了一辆宝马车，在支付了价款43万6000元之后，才发现这辆车存在涉水记录，而且存在电路系统故障等等的问题。张先生呢认为这辆车是因为涉水而无修复价值的车辆，委托拍卖该车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和这个拍卖公司共同隐瞒了涉案车辆曾经发生涉水事故的事实，于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两个公司共同退还购车款、拍卖佣金，并且赔偿一倍的车价款，一共是89万多。那么委托人和拍卖人呢，他们辩称是说认为自己已经公布了所掌握的所有车辆信息，两公司呢认为对车辆涉水问题并不知情，所以没有披露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当。 那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这个案件经过我们审理之后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涉案的拍卖车辆的确曾经发生过涉水的事故，并且进行了保险理赔。那么委托人和拍卖人对于车辆有这样的重 大瑕疵，是应当了解并且如实向竞买人进行披露和说明的。相关人员没有进行披露的这个行为呢，损害了竞买人的知情权，给张先生造成了实质的影响和损害。所以最后综合考虑到这个购车款的价格、车辆的评估的起拍价，还有这个车辆已经实际使用两年等等因素，最终判决拍卖公司退还了拍卖佣金，同时酌定呢委托人和拍卖人共同赔偿张先生36,000元。两个被告公司呢也是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需要说明的是呢，咱们国家的这个拍卖法和拍卖管理办法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规定相关的委托拍卖车辆需要告知这辆车的所有瑕疵，比如说是否出现过事故啊，是否进行过重要的维修等等。像拍卖的公司和保险公司 4S 店一般都是有广泛的合作关系的，也是有这个义务主动去核查和询问。那最终是考虑到这个本案车辆的使用年限等等情况，判决拍卖公司和委托公司共同退赔这个车辆的价值大约是2/3的这样一个价值。 那么相关的法律规定有哪些呢？ 主要的法律规定呢是鉴于民法典和拍卖管理办法。那民法典本身是规定拍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拍卖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那这个有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是指拍卖法、拍卖管理办法和拍卖监督管理办法。那拍卖法主要的规定是在第18条、27条、35条、61条，主要是关于咱们拍卖人有权利去要求委托人，比如说车辆所有权人，来说明要拍卖的这个标的物它的来源和瑕疵。那么这个拍卖人也应当就他了解的这些信息主动的去告知竞买人。相关的条款也规定了委托拍卖的人呢应当主动向拍卖人来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咱们竞买人消费者也是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并且去查验，有权去进行查验，查验咱们拍卖标的的相关的拍卖资料。那如果存在拍卖公司和委托人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没有明确说明拍卖标的瑕疵，给咱们消费者和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是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如果这个责任本身是委托人的责任造成的，拍卖人在向消费者进行赔权之后，有权向委托人进行追偿。那刚刚介绍的这些法律法规呢，可以看出咱们委托人和拍卖人其实都需要对拍卖标的物履行一个瑕疵的说明义务。那但是因为咱们拍卖人和竞买人在获取拍卖标的瑕疵的这个程度和能力上是不同的，根据法律规定呢，也分别规定了拍卖人和竞买人的权利和义务。拍卖公司是有这个权利去查明和要求委托人来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的，同时他也有这个义务。那从法条的这个规定来看，更多的是强调拍卖公司他有进行信息披露的这样的义务。对于竞买人而言，拍卖公司是应当说明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瑕疵，都应当来主动说明，从而来保护竞买人的一个合法的权益。 我们看到张先生他当时竞买是花了43.6万，他诉求是要赔偿一倍的车价款，那这所谓我们通俗讲的叫退一赔一，那他的这个双倍赔偿是不是有依据呢？ 双倍赔偿是这样，根据咱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呢，一般说双倍赔偿是消费者不仅要证明说咱这个案子当中张先生不仅要证明资管公司和拍卖公司在拍卖的过程中损害了他的知情权，同时也要证明这个存在欺诈的故意或者是有重大过失的行为， 得有欺诈这种情节才可以。 是的。那结合咱们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相关的证据的确不够充分，所以在裁判这个个案的过程中最终是没有支持这个双倍赔偿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 我们知道很多一谈起来这个退一赔一、退一赔三，甚至退一赔十，是必须这个商家或者服务是有欺诈的行为在里面。 是的。 那这个案件当中，平台经营者他们是否承担责任呢？ 在本案当中呢，平台经营者是指这个一个信息网络的提供的服务者，那他并不是咱们交易的当事人。咱这个案件的交易的几方呢是委托人，就这个资管公司、拍卖人、拍卖公司和竞买人，咱们张先生是这三方。那么平台经营者呢，就是这个涉案的这个网络平台，它本身是一个网络服务的信息服务提供者，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个拍卖的交易过程当中，所以它不属于这个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也不应当去承担这个合同的义务。如果 把这个网络平台列为这个被告或者是追究他的责任，是有违咱们民法上的合同相对性的原理的，所以最终法院也没有判这个网络平台本身承担共同赔偿的责任。 那么近年来北京朝阳法院办理的这类涉机动车的网络拍卖案件占到了总的拍卖纠纷案件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呢？ 近三年呢，就我们统计，近三年我们院受理的拍卖合同纠纷案件是有105件，其中呢涉及机动车网络拍卖的是多达28件， 那比例还是挺高的。 是的是的。 那么哪些灰色地带的这个车进入了拍卖渠道呢？ 这么说，近年来呢，二手车网络拍卖呢已经渐渐成为一种风潮，那其中也有不少的车辆其实是来自咱们保险公司的理赔车。那这类车可能是涉及水淹呀、火烧呀等等一些重大的事故。那正常情况下，这个经受过事故的车如果还有继续维修和使用的价值，那在修复之后再进行拍卖也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辆车机动车来拍卖。但是有的部分车呢其实已经损坏到达到了这个报废的标准，那这类车其实严格意义上已经不属于可以作为车来进行流通的标的物，那如果要进行拍卖也只能给车辆拆解厂啊、零件零配件厂啊、维修厂这些主体来进行购买。那么咱们现在可能存在一部分这个灰色地带的车，就是这种介于报废和不报废边缘的这种车，有可能会通过拍卖来进入到咱们这个市场流通的环境。 那么朝阳法院经过3年的调研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我们在进行一个充分的调研之后呢，发现近三年受理的案件里面主要的问题是机动车网络拍卖里面瑕疵隐蔽隐蔽瑕疵这个事情引发的纠纷比较多。那大多数的案件也都涉及委托人、拍卖人有没有尽到瑕疵说明义务，有没有承担，是不是应当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以及涉及有一些车辆交付了过户了还怎么返还等等这些问题。那总体案件呢呈现出的特点就是涉诉的主体很多，有很多方，像刚刚说的有3方的主体。事实查明呢，因为是网络交易也比较难，几方的责任和争议都比较大。那主要反映出来的有特点的问题有3点。那第一点呢是说咱们的这个瑕疵查验不够充分，主要是说咱们拍卖的公司、拍卖企业在这个收到拍卖标的之后怠于，也就是他不主动去查验这个拍卖标的的瑕疵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没有主动去核查这个车辆的事故和维修的情况，然后或者明知道这个事故是毁损的车辆，事故毁损车辆但也没有保险手续，但也没有主动要求这个委托人出具这个保险理赔的材料，然后保险拍卖公司本身也没有主动向保险公司或 4S 店去查询车辆的事故和维修情况。还有的是拍卖公司其实应当知道这是个事故车，也没有主动去要求委托人明确说明这个事故的情况、事故的原因以及事故引发的瑕疵情况等等，这是第一类情形。那第二类主要的情形是说咱们有的拍卖公司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主要是表现在呢对拍卖的机动车到底是不是事故车，那它如果是事故车，事故车的受损部位在哪儿，程度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完成定损的理赔，那定损的级别是什么样的，维修了哪些项目等等，这些信息其实是属于拍卖公司比较容易掌握的，但拍卖公司没有去尽到相关的充分的信息披露的义务。那主要包括它有的完全就没有披露，有的只披露了部分信息，还有的就在页面上说不排除是事故车等等，用这种含混的词句来进行披露。那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是也出现有一些拍卖公司标的物的展示是不充分的，一般因为是通过网络的这个途径来公示标的物，主要是以文字的方式来披露这个标的物的瑕疵，那因为提供的经常有的时候提供的实物照片不充分，网页页面的文字写的是以实物现状为准，但是这个照片不清晰，也缺少一些受损部分的可查的视频，然后也没有在网页中公布线下查看拍卖标的物的方式，或者是有的虽然在网页中说可以线下查看，但实际上也没有组织消费者来进行一个线下的标的物展示，也没有提供其他的符合线上交易的习惯咱们查看的方式，就导致消费者其实没有及时或者全面的来掌握标的物的一个信息。 那么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朝阳法院提出了哪些司法建议呢？ 针对我们上面调研的这几项重要的问题呢，为了进一步保护咱们消费者的权益，也是为了规范拍卖企业的一些经营行为，推动呢咱机动车网络拍卖行业的健康发展，我们是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主要的司法建议内容是以下几项。第一项呢是说推动规范咱们残值车辆的上牌流程。这项建议主要是建议咱们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就是中拍协，加强与保险行业协会和相关监管机构的一个联络对接。建议中拍协呢以加强行业自律为引，来咱们明确一下保险公司委托拍卖的残值车要尽到必要的审查和说明责任，也根据这个残值车辆的不同情形呢，对竞拍人的资质做一个必要的限制。我们的第二点的建议呢，主要是指有一个行业规程，是机动车拍卖规程，它属于一个行标，这个规程本身是中拍协有这个发起修订的这个权限，那我们建议中拍协修订一下这个行标，以明确列举的方式细化委托人应当提供的拍卖标的物的瑕疵有哪些具体的情形，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明确拍卖企业负有主动去查验机动车保险理赔维修记录以及机动车的修复情况这样一个责任。那第三点，我们的建议是建议突出拍卖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也是通过修改规程的方式去增设一些规定，比如说以单列附表的形式来强调拍卖公司的一个信息披露义务，也丰富标的物的展示内容，要求拍卖企业在公示机动车的情况的时候需要同时公示相关的瑕疵情况说明，并且向竞拍人提供就保险理赔信息啊、重大维修项目啊等等这些瑕疵情况能够进行核实真伪和查询情况的这样一个渠道。 在网络平台逐渐成为了机动车拍卖主要渠道的当前，拍卖企业在享受了互联网红利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加强哪些自我的管理，您有什么建议吗？ 主要我们是有这样几项考虑。第一个呢，我们是建议相关的拍卖企业要全面的履行主体责任，严格的按照咱们国家拍卖法、拍卖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拍卖标的物重要信息的说明和披露义务，对可能涉及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标的，要进一步规范标的物的公告内容和形式，修正及规避义务的合同条款。那第二点呢，我们是建议这个拍卖机构建立和健全审查的制度，就是指完善标的物的审查标准，认真的履行审查义务，切实维护网络拍卖参与各方的权益，保护咱们竞买人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等合法权益，促进拍卖行业的一个规范健康发展。 如果想通过拍卖途径处置机动车，无论是车主本人还是受托处置车辆残值的保险公司或者是资产管理公司，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遵守诚信原则，那么这类委托人应该如何做呢？ 对于委托人呢，我们建议第一点是一定要如实告知车辆的详情，那么在委托拍卖的时候要主动的去披露车辆的使用情况、事故的理赔和维修情况，避免在车辆交付之后再另生争端发生纠纷，致使可能面临一些高额索赔的诉讼。那第二点呢，我们建议要积极配合交付过户，在成功售出这些机动车之后，要委托人要配合拍卖企业和咱们买受人做好车辆和相关手续的交割，同时也注意对这个车辆包含车辆瑕疵等等的具体车况做好现状的确认。 对广大竞拍人来说，如何来购得心仪的机动车，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点呢，我们建议消费者仔细的来阅读网页的详情，确保充分了解了已经披露的机动车的信息，对于车辆的权属啊、使用年限啊、公里数啊、有没有既往的事故史啊、保险理赔维修记录等等这些重要的信息都全面掌握之后，结合咱们自己的一个消费能力和自身情况来理性的做出一个判断和选择。那第二点呢，也是建议咱们消费者可以去主动的要求拍卖公司去披露一些信息，比如说对比较关心的重点的车况信息，如果拍卖企业没有及时告知，我们可以主动要求他们去告知，而且尽可能的去参与一些线下车辆的展示活动，现场的去看一下实物，咱们必要的时候如果对这个车辆情况不太清楚，也可以要求对行进行一个鉴定。 好，谢谢高法官的分析和提示。